第十一集，地狱咆哮。塔隆血魔想起了很多关于吉尔罗格斯眼的传说，他是如何失去这只眼球，以及他因此得到了什么。血魔大声地和他打招呼，并向前走去，迎接这位血环氏族的首领。 吉尔罗格，血魔，我在影像中看到你出现在这儿，传送门已经恢复了，而且你们加固了黑暗之门。 的确如此，我们就是从德拉诺过来的，你们可以回到那里了。 那边的土地恢复生机了吗？ 德拉诺依然在走向死亡，但是奈奥族有一个计划。 奈奥族？那个老傻瓜，他在这里掺和什么？我在影像中也看到他了，但是我以为那只是一个来自过去的画面。 那更像是我们未来的影像。奈奥族已经重新获得了控制权，并且重新组建了部落，他统一了德拉诺剩下的所有氏族，并重新打开了裂隙，而且他有一个计划，即使不能保住我们的世界，也能够确保我们族群的生存。 他真的做了这一切？这个计划你觉得可靠吗？ 是的。 或许他终于摆脱了古尔丹带给他的软弱和疑虑。如果奈奥祖像以前一样，我会很乐意追随他。事实上，为了我们自己，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放弃这个世界，即使他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我们毕竟被困在这里太久了。 那就去吧，奈奥祖和其他人在传送门之外等着你，你们的经验和智慧对他们来说非常有价值，但你要先告诉我其他滞留在这里的兽人情况如何。 除了与我们毫无关系的双狼氏族之外，只有龙猴和黑石氏族没有被抓住。龙猴氏族曾在深山里远离人类的视野，他们仍然控制着红龙。一年之前，他们与黑石结成了联盟，雷德黑手和麦姆黑手统领着黑石氏族，声称黑石塔是他们自己的。我可不会把毁灭之锤被击败的地方当作我的基地，但那兄弟俩从不在乎这些。 你觉得他们会回到传送门，回到德拉诺吗？ 不，看起来他们很满足于留在艾泽拉斯，我不指望他们。 感谢，吉尔罗格，现在就过去吧，德拉诺等着你。 跟着我，向德拉诺进发！ 吉尔罗格指着门大声吼道，他转身离去，带领着他的战士们沿着斜坡走到了被修复的传送门前。即使是在黑暗中，裂隙也闪烁着微光。第一位战士毫不犹豫地大跨步穿越了传送门，其余的人也都跟了上去。吉尔罗格走在队伍的最后，他回过头，环顾着山谷和艾泽拉斯，高举手中的武器。 一个战士的撤退，只是为了重组，我还会回来的。这个世界和他的人民将会领教我的怒火。 格罗马士地狱咆哮看着血环氏族的战士们消失在传送门中，他很高兴看到吉尔罗格还活着。这位年长的酋长一直是部落领袖中最精明的人之一，也是最优秀的战术家之一，他确信吉尔罗格的专长很快就会发挥价值。格罗马士转向刚刚走进的兽人侦察兵，冲他点了点头， 让他汇报。 酋长，人类并没有闲着，北方矗立着一个巨大的堡垒，他守住了这个地区的关隘，没有别的路可以过去。 呵呵，正合我意，他就是我们的目标，只要攻克了这个堡垒，我们就能长期占领这个山谷，无论人类联盟如何向我们发起进攻，让其他人做好准备，我们马上出发。 侦察兵点点头，但他还没来得及离开，格罗马士就举起了一只手，示意他保持安静。侦察兵停了下来，仔细地倾听，听起来好像有脚步声，但更快更坚硬，还带着奇怪的回声，与其说来的是人，倒不如说更像是野兽。但如果真的是野兽的话，它应该体型庞大，有着坚实的蹄子，而不是柔软的爪子。格罗马是听说过人类和他们那奇怪的坐骑，他们被称为马，他猜测那就是他听到的东西。 有人类靠近，驱散这些黑暗，让我们给他们迎头痛击。 格罗马士将血吼高高举起，在头顶上方挥舞。黑暗中，他不知道死亡骑士的具体位置，甚至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在一直维持着笼罩山谷的非自然的黑暗。但他们每个人都听到了格罗马士的声音。黑暗开始消退，光线一缕缕渗了进来。在阴影渐渐褪去的时候，色彩涤荡了整个山谷，格罗马士终于看清了这个地方。黑暗之门矗立在那里，已经完全恢复了原状。在北边矗立着一座石头垒成的高塔，那是他的侦察兵刚刚提到的堡垒。而现在有一支人类的军队从那个方向穿过狭窄的小径驰骋而来，他们的坐骑毛皮闪亮，鬃毛和长尾在风中飘逸。他们的领队身着深蓝色的金属战甲，胸前印着一对镶着金边的火焰徽记。他的长剑高举过头，驱赶着战马不停地向前疾行。格罗马士裂开大嘴笑了起来，再次举起了血吼。黑暗消退后，他的锋刃在阳光下闪烁着银光。他缓缓地用武器划出一道弧线，死亡战歌再一次响起。他的嘴咧得越来越大，一些人类随之颤抖。 为了部落！ 格罗马士大吼一声，紧接着向前冲了出去。他的战士们紧随其后。人类犹豫了，他们刚从那种奇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却惊讶地发现一大群兽人正如潮水般涌来。他们被不断逼近的绿皮肤战士以及他们的武器发出的尖笑声和吼声吓到了。对于战阵前排的人类来说，这种犹豫是致命的。格罗马士率先出击，血吼轻松地将最前面的骑手从肩到臀斜劈成两半，尸体的上半部分从马背上滑了下来，而下半部分则从另一边摔了下去。格罗马士来不及看他倒下，就转向了另一个目标。他从两个士兵中间穿过，旋转着削掉了这两位战士的腿。兽人们在人类坐骑之间大步挺进，砍杀着战马与骑手，迫使一些战马东倒西歪地回到了联盟的战阵之中，有的甚至退到了步兵的身后。进入山谷的军队数量相当多，但与格罗马士所带来的部落士卒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兽人们充满了惊喜，斗志愈发高昂。格罗马士不得不承认，这些人类非常勇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着娴熟的武器技巧，但他们缺乏兽人的体型和力量。他发现兽人很容易就能碾压一个人类战士，连同他们穿着的奇怪金属衬衫一起将他们切开。在这个甜蜜的时刻，他让杀戮的欲望控制了自己，疯狂地在周围砍削。除了飞溅的鲜血、死亡的气味、濒死者和伤者的哭泣之外，什么都不关心。能够再次毫无顾虑和罪恶感的杀戮真是太好了。倒在血吼下的不是兽人同胞，而是这些肉粉色皮肤的人类，一个接一个，他们的恐惧和尖叫声真是令人陶醉。他的血液在血管中沸腾， 他的视野边缘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彩色斑点。格罗玛什有点喘不过气来，但他觉得这是他生命中最有活力的一刻，这种感觉真不错，实在是太美妙了。他在战斗的间隙瞥了一眼周围，到处都是人类的尸体，他们之中很多人依旧双眼圆睁，恐惧扭曲了他们的脸，血水还在不断涌出。格罗玛什皱起眉头，杀戮的激情开始消退，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数十具人类尸体。但他刚才注意到的那个人，那个穿着金色胸甲的人去哪儿了呢？格罗玛什大声咆哮着，摇晃着黑色的头颅，将杀戮的欲望强压了下去，以便能遵从他那战士的直觉。他对战士们的叫喊声和欢呼声听而不闻，朝山谷的边缘跑去，然后停下来侧耳倾听。是的，他很清楚地听到了马蹄声，人类正在快速撤退，有人幸存了下来，很理智地骑着马撤退了，退回了堡垒。格罗玛什回到了战场，找到血魔。 有人逃跑了，我想应该是他们的首领，他朝着堡垒的方向去了。 跟着他，别让联盟的军队在那个堡垒里闲着。我们需要去找一些神器，应该过几天就会回来。 你不用担心，我会尽我的职责，你专心忙你的。 死亡骑士笑了笑，没有再回答他，转过身去让格罗玛什退开。血魔伸出穿戴着锁甲的双手，发出一道黑暗之光，炸碎了战场中的两匹马和他们的骑手。格罗玛什咬紧了牙，实际上他不喜欢血魔，也不喜欢所有的死亡骑士，他们已经过完了自己的一生，却死而复生，寄宿在人类的体内，怎么能够信任这种非自然的生物呢？但是奈奥族已经认可了血魔的计划，所以格罗玛什别无选择，只能同意。他只希望死亡骑士是对的，他们如此执着于寻找的这些奇怪的物品，真的能够让奈奥族拯救他们的人民。接下来的事情是格罗玛什最喜欢的。 你们几个留在这里打扫战场，剩下的人以及其他氏族都跟我来，我们有一个堡垒要打，哈哈哈哈哈哈哈哈。